求，我说您听是非。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大雁打食四海飘，为儿孙垒下窝巢。终日打食几干燥，唯恐小燕不保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不是亲妈他也要。莫忘父母养育恩，为人在世要记牢。父母的责任也不能逃，怎忍心将孩儿杀掉？大半辈子耽误了，为了儿子从头再来，这也很好。就说啊，居家过日子，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也有个理儿，也有个道啊。说起来呢，是一言以蔽之，是一言难尽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李欣。一上来啊，先讲一个江苏南通的事情，现代快报的报道，就是头些日子着把火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南通海门那个地方，村子里头住着一位92岁的江连巧，江老太太。同村呢还有一位72岁的朱锦祥，朱老爷子，老街坊，在一块住着多少年了。话说这一日，这江奶奶呀，在家里头啊拾到午饭，他那个有那个煤气，知道吧，煤气罐。老太太呀上岁数了，耳力不好，过去一伸手，本儿把这煤气罐拧开了。他那意思啊，这火苗子就该出来了，谁成想呢，没看见火苗子，其实这煤气罐已经漏气儿了，呲儿，不大的声音咱们一般人都能听见，老太太耳背没听见。一看，哟，这怎么没出火苗啊，啊算了，要不然我去灶台吧。这农村呢，这边呢是煤气灶，那边呢有个土灶，还是保留着原来啊他们家里面这个习惯。煤气要不好使，拿土灶一样弄饭吃。大晌午的，一个人在家吃什么呀，热碗面条吧。到土灶上头，本儿火柴点起来了，点了一张纸吧，那意思啊，把灶里面这柴火劈柴了着了，了着了吗？了着了，不过不是劈柴，是那煤气灶，他那儿都漏煤气了，老太太不知道，没注意到，没反应过来，一点火，砰，打屋里面窜出一火球来。老太太看，哎呀，坏了，这是怎么着，失火了，赶紧啊，拿一个这个脸盆接了半盆水，心的话说我得灭火呀，啪，就泼在这煤气灶上了。这个咱记住啊，这是大忌讳，这种情况往那上头泼水根本没用处，而且它会进一步激发这个火势。果不其然，这火噗，让这水一激呀，好家伙，上了房了。哎呀，屋里面墙啊，这个地上的这个什么家具啊，全都燎着了。火苗啊，顺窗户擦擦擦擦擦擦窜出去了。老太太一看，哎呀，坏了，这要出人命，救命啊！他这么一嚷嚷，界饼朱锦祥朱大爷听见了，哟，这老姐姐怎么回事啊，是晌午弄饭，这玩意儿也不能来他个火烧连营啊，赶紧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老江家门口，汤一脚把门踹开，一看老太太坐地下呢，上去之后把老太太三把两把给搀到院子里面安全的地方。老太太说，哎呀不行，那屋里面那煤气罐会都炸了。老朱一下，对呀，煤气罐这他要漏煤气，老这么漏着煤气炸了怎么办呢？冒着生命危险，老爷子70多了，